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同仁，大家早安。好，我们接着看于敬义公寓造神记下一段经文。昨天是提到指出了习制止、戒杀放生，还有戒口过、戒邪淫这个部分，这些规条啊都是有规定的啊，都不能够奉行啊，那其余诸善呢就更谈不上了。接着，君连岁所焚之书，悉沉于天。你这么多年来呢，所焚烧的这个皇书，灶神爷啊都有带你呢向上天呢禀报了，上帝啊也非常关注啊，所以上帝命日有使者察君善恶，数年无一善可计。上帝派了很多这个司命之神呢，来记录他的善恶，结果呢，数年呢，没有一个善行啊可以记下来。但于私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贬极念、高己卑人念、一往其来念、恩仇报复念，匆匆于胸，不可计及。此诸种种异恶，固结于中，神助已多，天罚日甚。君逃祸不暇，何由其福哉？这一段针对异恶的部分呢，讲得更细了。提到这个私居独处就是在没有人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中独处，这儒家常说慎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非常谨慎，自己的起心动念呢言语造作，所谓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当他在独处的时候这一些司命之神呢，反而是看到他的意念当中有贪的念头。所谓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的贪着，而这个贪呢，事实上呢，不止世间这个欲望会贪着连修道呢，有时候也会贪法这个想学，那个也想学，学得很杂，就不得力修行要精进。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所以师长常说呢，学了佛不能这个贪换对象。本来是贪世间这些欲望，现在变成贪经书、贪法。看到这个经书很喜欢的请回家。结果家里面这个经书好几个书柜。其实也都没有看。其实经书给大众看。给想看的人得利这个我们也非常欢喜随喜。包含我们图书馆借书。假如这本书 在主管只有一本两本，假如我们借很久又没看，其他人刚好要看呢，他就借不到。哦，所以哎，不要贪哦。这段时间能看什么，全神贯注呢，把这一部经学好，啊，就不要拿很多这些法宝。啊，假如只有一本两本呢，哎，我们不借了，我们真的很想看，就到图书馆去看就好。啊，时时呢都有一个为人着想的心，这个重要。啊，不能呢只想自己。啊，想自己自私自利也是贪呢。啊，所以在一切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啊，都不能起贪着。其实这个不容易啊。啊，你比方说对人，哎，以前他对我挺好啊，现在比较不好，哎，有没有贪着？有贪着就开始比较了，哦，比较了之后呢，就开始可能生情绪啊，嗔恨了，哦，所以修行时时不可执着，就不可贪着，要善解人意，可能他现在比较忙，哦，哎，我们设身处地啊，一下不要去求，啊，世间任何事啊，随缘就好。啊，一有求啊，就有求不到的痛苦。人一求啊，慢慢变什么呢？求到了以后啊，会起个念头，慢慢变应该是我的，应该的。啊，那个都是贪的一个心态。哎，假如人真正要把自私利去掉啊，哎，世间没有事情啊，都是我应该的，得到的，都长存一个感恩的心，这样就不容易贪着。哎，甚至于你自我期许，哎，我就是要把我执断掉，哦，所以任何因缘或者对任何人无有所求，啊，只想着怎么利益他，怎么利益这个因缘，绝不对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因缘有任何的所求。哇，那就心地清净哦。有所求啊，那个情就开始作用了，就开始在那里缠绵了，啊，互相要求来，要求去，互相指责，哇，累人啊，那个叫轮回心造轮回业。哦，好，哦，所以要调伏这个贪念呢，只要善观己心呢，不可自欺啊，才调得了贪念。哦，而人修学啊，不能有法喜啊，应该跟这个贪念有直接的关系。贪念不淡，每天人事物都有所求，自然就有求不到的痛苦了。哦，所以师长常说，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这个心态啊，非常重要。啊，我是要往生西方的人，啊，这世间的是是非非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哦，要懂得放下。再来啊，提到啊，这个淫念。好，我们修行人呢，要很清楚啊，这个淫念不放下呢，一定啊，又要六道轮回。哦，你看我们投胎啊，不都是淫念放不下啊？哦，跳不出啊，轮回。一念放不下，不又去投胎啊，在六道当中。好，哦，所以自己很清楚啊，这一生一定要了生脱死啊， 那这个五欲不放下是不行的。当然这整个欲望啊要断都是有过程。其实啊慢慢一心啊都是正念都是向善的，它就淡了。淡到最后啊它就不影响你了。可是啊不得不认知到呢这些欲望啊是一定要对治的。再来呢嫉妒念。这个嫉妒啊很厉害。因为一嫉妒啊可能就会去毁谤侮辱甚至加害于人排斥人。尤其可能嫉妒的对象啊都是比较有德行有能力的。一嫉妒排斥了。他服务大众的机会利益大众的机会被我们破坏啊，那我们造的罪业就大了。所谓进贤受上赏，避贤蒙显禄。推荐贤才啊受上天啊或者说领导者啊最大的赏赐啊。避贤者让贤者不能发挥甚至还加害于他呢会遭蒙很明显的处罚，老天来算账了，禄是杀戮了。我们看在历史当中啊，李斯陷害韩非子，韩非子是他师弟啊，这师兄弟啊，他这个嫉妒心没有办法放下，杀害韩非子，最后呢，他跟他的孩子通通被腰斩，等于是断子绝孙的。而师长在《弥勒所问经》里面就有提到有两位法师讲经很殊胜，后来有人就嫉妒就毁谤他们呢，让信徒失去信心，结果这个结罪就很严重了，断了这一群人的慧命法缘，最后他们就堕到地狱后来就在三恶道当中很苦，结果出来之后呢遇到佛陀，结果他们就听佛陀讲经就听不懂很痛苦原来以前破坏人家法缘呢连做人呢都得愚痴果报。诸位同仁，您在听师父讲经有没有感觉听不懂或者听其他老师讲课呢听不懂。听不懂当下要起什么关照人不能怪别人了。这听不懂，要不讲简单一点。当然了讲课了要契机要关机。但是别人都听懂了就我们听不懂。这个时候不能懊恼，甚至不能怪人哦。反思我业障太重哦，过去生可能有障碍人家的法缘，这个要反思。罪从心起，由心忏哦，你能真正反省、承认、忏悔业障，它消得就快。不承认呢，反而还怪别人呢，那这个业障就越来越重了。尤其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嫉妒很难调伏也很容易欲言起现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两三代人呢传统文化比较缺乏基础纵使发心，纵使有才德，他也不可能方方面面呢都很完美。所以在经典当中常常说不要求全责备。 大家听过求全责备这个成语没有？这也是一个很都是从经典当中延伸出来的成语。你不要求人家要什么都要全部都要具备，要求很多了哪些不足的你就开始指责批评了，这就变求全责备。这个心态与道相违。我们常提到君子跟小人差别在哪呢？在心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君子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个是对的心态小人呢，基本上就把君子翻过来，那个心态就是小人了。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了。好，所以严以律己才对，宽以待人。那我们看我们以前念中学的时候数学有 XY 轴是吧？好像不是中学小学就学了吧？坐标现在跟你们谈坐标不知道了哇，那这个业障太重哦，是吧？你全还回去了，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应该不没那么复杂你看那个 S 轴是吧 ？Y 轴 ，Y 轴要深度。一直深下去叫严以律己，深到自己内心深处细微的念头才能提升哦，才能不自欺哦。这 Y 轴是严以律己， X 轴无限延伸是吧？延伸到哪？佛法无边，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叫宽以待人没有不能包容的人，没有不能包容的事物以虚空之心是吧，发虚空之愿，行虚空之行。大家念到这一句有没有觉得心旷神怡？有没有？哇，那经文还是经文，我还是我，要随文入观善学的人边读经心就随着经教在转变自己的心态了。好，所以因为缺乏了伦理道德教育已经两三代人。所以我们基础都不是很够要批评都很容易这里还不足，那里不好他很发心他没有私心我们看到没有？他很努力很付出结果我们都不看这一些，我们也不去肯定，我们也不去随喜，然后就尽挑他这些生活上的小毛病，哇，那就苛刻了，那就求全责备了，而且在批评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嫉妒心就跟着一起上来了。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只有赞叹。你们要接下一句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天了告诉大家你们听师父讲，将整个菩提心灌注在生命中您假如听到原来师父的每一句都很重要，你这个听经的水平提高了。您知道师父是性德流露没有一句不跟性德相应是师父讲普贤菩萨只有赞叹没有毁谤 这完全是称赞如来随喜功德，这个是对峙嫉妒的念头了。哦，哎，想往生呢，一定要记住啊，在续分啊，《无量寿经》续分还没到正中分呢，续分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了，怎么往生？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那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你要感应啊，频道要接上。哦，虽然不能完全契入普贤行，但是我们是一心一意啊，都往那个方向目标在努力。哦，而普贤菩萨呢，见性，见人家的心性，见人家的好，哦，不着在呢他这些错误的行为当中，啊，甚至于啊，要离自己的爱憎好恶，然后体会人家的爱心真心。比方说，你妈妈在给你讲话的时候，她或许唠叨了，可是她是什么心？是爱护我们的，护念我们的心，可是听起来心情好不好？我们是听到体会到妈妈的苦心，还是记住了那一两句特别不高兴听的话，然后还在那里当天想那两句，还在那气妈？你看执着啊，麻不麻烦？造不造孽？不感激母亲的苦心啊，还记了那几句呢，自己还在脑子里一直在那里转，还在那里生闷气。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哇，那对父母都不能体会父母的苦心，那要去体会其他的人，那就大难大难了。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所以师父讲，佛法就是孝亲尊师的大圆满，那这是最重要的根基所在啊，一定要在这里下功夫啊。首先呢，要检讨啊对父母的态度，时时见父母的苦心啊，那些言语啊，我们不要执着。其实啊，一执着，一有不高兴，就洞察到我们的爱憎的心太强了，好恶的心太强，烦恼起于爱憎啊，都是这个爱憎好恶啊，在让我们横生烦恼。所以在延伸到团体当中啊，与人相处啊，要看到人家的优点、可贵处、难得处，不要啊，尽落人家不好的言行，进而去批评、去毁谤，这样就不好。好，好，要去掉啊，见不得人好啊，这个嫉妒心。好，其实啊，坦白讲，我们七十几个同仁呢，现在共聚一堂啊，绝非偶然啊！现在是物欲横流的时代啊，啊，乱到什么程度啊？有时候我们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知道啊。哇，现在很多社会价值观扭曲的，无法想象啊！昨天给我姐打电话呢，他谈到一些社会现象啊，我说我都没听说过。他说：“哇，你都落伍了。”有一个名词叫小三，大家知不知道？哇，心静佛土静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真的要珍惜啊！现在社会太乱了，还有个名词叫小三，小三呢、啊、还叫做第三者叫小三呢、啊。 他们有一句口号我听了差点没当场昏倒，这我都不知道了，昨天我姐跟我讲了，他说没有拆不散的家庭，只有不努力的小三。哎，这个东西可以在电视里面报道，阿弥陀佛了。你说现在人造那个孽啊，都是阿鼻地狱。哦，台湾啊，台湾啊，只要把电视关掉啊，多么的美丽啊。真的，台湾人很好，都被这个媒体啊，被这个政客哦，哦，真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啊，这个政客跟媒体也是从小学出来的。哦，这个我当小学老师也有责任。你说这些东西啊，这个根本就是完全错误的思想观念，居然能够在电视，甚至在人与人之间在那里谈论。哇，你说人还像人啊，这个是征兆哦。什么征兆？大难将临啊，国家将兴必有真相啊，啊，国家将亡啊必有妖孽、啊、那个妖就是整个偏离常道，就是要妖、啊、台湾呢很特别，它好呢就好得不得了，不好呢，嚯，就让人家真的是看不下去。哦，台湾这个行善呢、啊，我看全世界应该是 number one 呢、啊，是吧？你们没有意见吧？哦，你看那个台湾慈济啊，任何一个地方灾难呢，最短的时间就到了。你看那个有多少人在付出啊？哦，台湾的慈善团体、啊、太多太多了，包含还有一样，全世界的法宝从台湾出去的占了非常非常大的比例哦。台湾加油啊！哦，了解这些情况啊，刚好七月份呢、啊，我们台湾至善教育事务基金会啊办。好几个营队啊，其中就有一个是教师的营队。啊，这至善执行长啊，陈瑞珠老师。哦，我们很幸运呢、啊，礼请到陈瑞珠老师做我们至善的执行长。啊，他十几年呢，把更新连院啊，把这个社区啊，带得非常好，成就了一个和谐社区。啊，而哎呦，怎么都讲台湾不好的地方啊？台湾就这些不好而已啊，其他都很好啊。你看陈德柱老师他们做的多好啊！台湾现在的现象啊，坦白讲，我现在讲台湾这个现象啊，大陆可能更严重，叫霸凌事件。大陆用这个名词吗？就是在校园里面呢、啊。学生啊，打老师啊，打同学啊，甚至杀同学都有啊。哇，那个手段很残酷，都不把同学不把人当人，在那种凌辱啊这事件出现啊，这个连教育当局都很头痛啊。所以陈老师呢，他就构想了一个，哎，这一次的教师营啊，能办一个理人为美为一个核心，啊，怎么促进一个社区啊能够和谐，人心能向善敦厚，啊，哎，怎么从哎我们经典的教诲延伸到学校啊，小学、中学啊，因为你每个社区啊。基本上都跟学校啊相近啊，由学校由社区啊一起来带动这种善心善念善行啊，刚好更新联院的经验呢、啊，他们跟当地的国小国中 高中处得很好，而很多那个中学啊，行为比较偏颇的呢，啊，陈老师都长期的去跟这些同学们打交道啊，哦，他也很有办法，哦，都跟这些一般人觉得很难相处、很难教导的孩子们都相处得很好，啊，甚至有些行为很偏颇啊，还犯罪的，哎，他的爱心调教啊，啊，上次来有举一个例子，九岁就到少年感化院去了，啊，后来陈老师很关心教导他呢，现在已经在英国留学了，哇，总在。语言不同啊，啊！但是我们希望啊，哎，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团体啊，是大众闻正法的善缘。众生太苦了，沉沦太快了，再不遇这个圣教啊，哇，那都是三恶道的份啊，占绝大多数，甚至讲坦白了，都是地狱越占多数。哦，所以不要指责啦，要怜悯啊。所以在目前这种是非啊很颠倒的状况，价值观扭曲，功利主义横行的大洪流，同人没有随波逐流，还走入我们中心啊，大家一起并肩呢、啊、为往圣继绝学。请问大家容不容易啊？一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还想着为佛法、为众生，啊，他这一念心啊，都是难能可贵哦。那这么难能可贵的发心，又跟我们走在一起的缘分，那我们要珍惜啊，惜缘呢，啊，要互念彼此啊。怎么还可以嫉妒或者看不顺眼，还是记恨，还是埋怨？那对这个因缘呢，就太糟蹋了。哦，哎，尤其您看，还这么多年轻人，哦，那二十出头的人这么多，哦，看到他们很欣慰哦。想当年我二十岁的时候在干啥呢？哦，还在那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哎，我们看到了，哎呀，更疼惜，更要啊有责任啊护念好他们的学习跟做事做人的提升，好，能时时啊这样去珍惜去感受啊，就不会有嫉妒的念头了。无贬极念，这个贬啊就是狭小，就度量太小，常会有看不顺眼的人事物。急呢就是性情急躁，心量小又急啊，特别容易发脾气，特别容易啊斥责别人，因为一看不顺眼，心量又小，火气就上来，控制欲望就上来，哎，这个也是啊，嗔恨心的表现。好，啊，这一段呢、啊，其实就是贪嗔痴啊。后面还有慢呢、啊，高己卑人念，啊，觉得自己高啊，瞧不起别人。啊，这个师父一直强调，清净平等觉，跟佛心相应。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啊，所以这个平等决定没有傲慢，没有高下之见，啊，我们刚刚讲见性不着相，啊，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本来就是都有佛性啊，那当然平等啊，怎么可以傲慢瞧不起呢？而且啊，儒家讲的礼敬啊，是自卑而尊人哦，自卑而不是卑人哦。尊人，因为了解、啊、每个人 都有如来智慧德相。自卑呢，这个卑不是瞧不起自己哦，是很清楚啊，但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自己知道自己还有分别执着，还有很多习气要改。这个时候就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生这个心呢，自自然然就谦退了。人与人在那里争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往往就是觉得自己对别人错才争得起来，突然有察觉自己有做不妥的，那个气焰就下来了，傲慢就下来了。高己悲人念，亦往其来念。其来是担心未来，期望未来。亦往啊，懊恼过去，或者啊，想到以前的事啊，还耿耿于怀。这个忆往啊，有时候还有怨天尤人在里面。好，这个忆往当中啊，还有情况呢，事情都发生过了，其实别人也都忘了，三年五年了，自己还记在心上啊。然后呢，一想起来，在心里面就又骂他一次，又诅咒他一次。那这个心都不善了。不要懊恼过去，不要啊怨别人。坦白讲，明理的人绝没有怨的。为什么？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一句了透了，哪来的怨呐？不止不怨呐，好事啊！为什么？债还掉了嘛？我做好事啊，他都不理解，还障碍啊！更好的事，有没有道理？你一心向善呢，做好事他还毁谤侮辱你啊！先世罪业啊，即为消灭啊，是不？《金刚经》是不是里面提到了？你这么精进修行，人家还毁谤你、侮辱你，哇！那你无始劫的习气啊，消得特别快。所以叫人不知而不愠啊，那个消业障最快啊，成就忍辱波罗蜜。只要不能忍辱，通通没有波罗蜜。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忍忍，你的功德才保得住啊！好，所以消业障最快的方法就是你做大好事、做善事，别人还骂你骂得很凶，这个人是啊消业障消最快的人。所以下一次你做最好的事，人家骂得未凶，你赶紧买个鞭炮去放。马来西亚规定不能乱放鞭炮啊，不犯国制啊，我这个讲话不够谨慎啊，要了解情况啊。你可以呢放个录音带，录音带有那个恭喜恭喜恭喜你呢，砰砰砰，那个不影响别人，没有关系啊，就庆祝一番，不是坏事啊。所以真明白了，看破的人呢、啊，放下这些好恶了，净缘无好丑了，都是好境界啊！这番一往其来啊，耗掉人多少精神跟时间，不勇猛精进在道业上呢，都是这些杂念妄想了。未来心不可得啊，过去心不可得啊，这妄念刹那生灭。虚妄不死，一弹指啊，32亿百千念呢、所以一秒当中人有1280兆个细念呢，那怎么是真实的念头呢？刹那生灭，其实啊，世界就是我们一念心变出来的啦。真正会用功的人，就是在这个大根大本上用功。 你清净平等成就了，你的未来在哪？西方极乐世界有份啊！你不在这个根本用功，只在那里打妄想、贪求，求不到啊！那个祈来没有用啊！一切福田，一切殊胜善缘，都不离心根啊！欲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啊，重要啊！哎，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天的起心动念呢、啊，我们以后会去哪？自己要有数啊！以后会不会有福报啊？念头依教奉行啊，人生越走越光明啊！念头里面贪嗔痴慢越多啊，这个福报啊，每天都在减损啊。所以《十善业障经》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是见杂还是夹杂？见杂哈、哦，啊，意思都一样的哈、哦。但是我们尊重原文哈，哎，能这样用功哦，十善都是相应啊，常得清净诸佛菩萨哦，集于圣众哦，那十念保持了又念佛，决定往生，十善呢保持了，那当然清净十方一切诸佛啊，生极乐世界。就生十方一切佛土，一生一切生哦，多殊胜啊，就得十方诸佛加持哦。好，今天呢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